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5号，星期三，农历9月27，北京晴，7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一道出席马霍索综合医院奠基仪式，同本扬话别。 习近平分别会见老挝总理和老挝国会主席，会见老挝奔舍纳家族友人。 李克强出席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19大代表在基层继续宣讲大会精神。 统计数据显示，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前10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当前广义货币增速放缓。 风云3号第4颗卫星发射成功。 伊拉克和伊朗边境地区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在结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事访问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在万象一道出席马霍索综合医院奠基仪式。央广记者马闯、张小璇报道。 习近平乘车抵达马霍索综合医院时，本扬在停车处迎接。习近平和本扬共同观看马霍索综合医院项目效果图展板，听取中方总建筑师关于项目的介绍。奠基仪式开始，习近平和本扬走上主席台，共同为奠基时培土，撒上鲜花。奠基仪式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前往医院住院部大楼，同中方援老眼科医护人员简短交流，合影留念。习近平称赞中方医护人员作为光明和友好使者，不仅为老挝患者带来了光明，也为夯实中老友好的民意基础做出了积极贡献，体现着新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习近平和本扬进入眼科病房，听取中方医护人员介绍。医护人员现场为接受中方白内障手术治疗后康复的2名老方病患揭开眼罩。习近平祝愿2名患者早日康复，家庭幸福。 相信你这个今后的生活啊，一定会非常的幸福。祝你健康长寿。 重现光明的老挝患者激动地感谢中国政府派医护人员救治，使他们重新开始幸福生活。习近平指出，中老合作要多向民生领域倾斜，使更多当地民众获益。硬件有了，还要加强软件建设。 将来把这个医院要建成，这个医院在中国来讲也是好。我们可以啊，在软件上，包括提高他的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水平，培训上我们加强。 他强调，两国卫生主管部门要加大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提高医疗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霍索综合医院是中国为老挝援建的民生领域标志性项目，系在马霍索现有医院的基础上新建扩建，旨在帮助老挝改善医疗条件，预计将在2021年投入使用。当天，习近平还向老挝无名战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央广记者马闯、刘乐、张小璇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万象下榻饭店再次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习近平感谢老方热情友好的接待，感谢本扬在访问结束之际专程前来话别。习近平强调，这次访问时间虽短，成果丰硕，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对中老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双方要全面落实好这次访问成果，抓好战略引领，搞好战略对接，做好民生工作，推动新时期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发展。本扬表示，老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此访丰硕成果，在4好精神基础上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实现更大发展， 衷心祝愿中国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更大胜利。会见后，习近平和本扬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合作的协议的签署。 央广记者马闯、刘乐、张小泉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万象国家会议中心分别会见了老挝总理通伦和老挝国会主席巴尼。在会见通伦时，习近平强调，中老双方要继续保持高层接触，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加强防务及执法安全领域合作，增进人民友好感情，不断丰富和发展高度互信、互助、互惠的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要稳步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确保中老铁路建设顺利推进，拓展能源资源、电力、金融等领域合作广度深度，加大教育、医疗、脱贫等民生领域合作力度，让两国人民从中老合作中多受益、早受益。要密切多边协调和配合，继续在彼此关心的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支持老方当好澜沧江湄公河合作2018年共同主席国。在会见老挝国会主席巴尼时，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老方继续秉承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全面合作16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落实好这次访问期间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就推进新时期中老全面战略合作达成的共识，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希望两国立法机构保持高层往来传统，加强对口机构和地方议会交流，深化治国理政、发展规划、立法工作经验互学互鉴，密切在多边场合的协调和配合，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新贡献，为深化两国睦邻友好和全面合作增添新动力。习近平向巴尼介绍了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关经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万象下榻饭店会见了老挝奔舍纳家族友人。央广记者刘乐，万象报道。 习近平表示，时隔7年再次同老同学、老朋友们相聚，看到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我感到格外高兴。奔舍纳家族是中国的好朋友、老朋友。 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在推动中老关系友好合作方面，你们在起着这个很重要的作用，仍然是有一个使者。 习近平强调，奔舍纳家族同中国的友谊已经成为两国友好的一段佳话，是国家间讲平等、重感情的典范。你们了解中老两国文化和历史，现在又是两国友好事业的直接参与者，担当着中老友好使者和桥梁的角色。老挝是中国铁杆朋友，当前中老关系不断发展，合作空间更为广阔。 这次我来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要和中老建立命运共同体，大的呢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到我们双边呢就是中老命运共同体。本扬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志也都非常赞同。我就想了，像我们这种关系，那这个友谊就是牢不可破的。我想今后中老关系啊，还应该继续打牢这种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友好交往的传统历史，继续肝胆相照，不忘初心，秉承传统友谊，弘扬革命传统，为中老友好事业不断贡献力量。习近平特别叮嘱奔舍纳家族的下一代年轻人，强调青年人不仅是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也是中老友好事业的未来。 奔舍纳家族家庭啊，幸福，人丁兴旺，我说后继有人呐，年轻一代茁壮成长，我是衷心的希望他们也和你们一样，都是今后中老友好友谊的传承人，继续做使者和桥梁。 奔舍纳家族友人见到习近平十分激动，表示作为老校友，我们一直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您在中共十九大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如此牵挂故友，令人十分感动。现在我们家人虽然工作在不同岗位，但一定初心不改，牢记使命，为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巩固老中传统友谊做出贡献，不负您同我们的友好情谊，衷心祝愿中国人民早日成功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参加会见的老挝前外交大臣桂宁·本舍纳长子甘乔、四女开云、次子萨马诺、三子宋马、四子宋马克、五女开马尼、五子宋宝、六子宋鹏等曾于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生活学习。当时本舍纳家族部分子女曾同习近平在八一学校同校。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特写《不忘初心同窗情》，即习近平会见老挝本舍纳家族友人。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开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五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勾画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美好前景，郑重宣告中国将开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传递着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大党胸怀，体现了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大国担当。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八。文章指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机遇，中国的进步为未来带来了希望，中国的成功路径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方案。中国越是发展壮大，就越会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 新华社消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英文版刚刚出版，就亮相正在厄瓜多尔200年文化中心举办的第十届基多国际书展，受到业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八课，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欢迎收听。 央广记者马哲、韩萌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1月14号上午在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出席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李克强指出，中方主张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要秉持一个宗旨，即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实现融合发展和共同发展，坚持两个原则，即坚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坚持协商一致、开放包容、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东盟方式，推进三个层面合作，即以10+3合作为主渠道，以东盟与中日韩3组10+1合作为基础，以中日韩澜沧江湄公河、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为有益补充，使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始终走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道路上。李克强就此提出6点建议。第一，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逐步向单一市场迈进。第二，扩大产能和投资合作，打造互利共赢的产业链。第三，加强基础设施合作，构建互联互通网络。第四，深化金融合作，维护地区金融稳定。第五，加强可持续发展合作，打造均衡、包容、普惠的地区发展格局。第六，扩大人文交流合作，凝聚共同体意识。与会领导人欢迎中方为推动10+3合作提出的倡议。会议通过成果文件、10+3领导人关于粮食安全合作的声明和关于10+3合作20周年的马尼拉宣言。 央广记者马哲、韩萌马尼拉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马尼拉下榻饭店分别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会见特恩布尔时，李克强表示，维护自由贸易才会有公平贸易。中方愿同澳方一道，在坚持自由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自贸协定红利，扩大贸易和投资领域开放，共同推动贸易更加公平健康，促进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会见图斯克时，李克强表示，当前中欧各自发展都迈入新的关键时期，中欧双方在深化合作的同时，要以更大智慧着力解决存在的老问题，希望欧方全面履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义务，确保有关贸易投资立法符合世贸组织规则，支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用新思想武装头脑，用新作为开创未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宣讲活动综述。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党的十九大代表回到基层后，第一时间深入生产一线和基层社区，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通过宣讲、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为群众解读十九大报告，分享学习心得。请听报道。 报告里面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推进资源的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国家节水行动。 从北京回到昆明以后，党的十九大代表、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首席技师耿家胜连续做了多场宣讲，并把十九大精神带到了企业的生产一线。利用工友的休息时间，耿家胜与大家一起分享仓库心得，探讨企业未来的发展。 我们现在这个企业嘛，效益也不太好，就是我们这个年轻人对自己前途呢，也有感觉到有一些渺茫。 十九大报告呢嘛，也提到了一个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就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有一种工匠的精神，这样呢，我们的产品才能做成一个一流的产品。 在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街道元辉社区，党的十九大代表、社区书记林松书和工作人员正分享十九大期间自己的感受和学习心得。 让我最记忆深刻、感动的是，报告里提出我们民主团结方面、党的民主政策方面，我们本身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让我们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团团抱住，同呼吸。 林松书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社区的工作他都要记在日记本上，一本日记本记录着社区的点滴变化。林松书说，作为社区工作者，就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做自己的大事，时刻保持着为居民服务的热心、真心和诚意。 我是最基层的一个党组织的一个负责人，我的工作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从小事让他们高兴，让他们从小的事儿当中感觉到幸福，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多凝聚到我们的党旗下。 陆军第七十九集团军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过程中，改革粗线条的训练管理模式，将实战化训练各环节各要素真正抓紧抓实抓到位。央广记者吕希成、程程、海洋报道。 出动时节，辽南府地陆军第七十九集团军某旅正在开展实弹实炮训练。记者在现场看到，官兵们的战术动作并不花哨，炸药包的捆包装药也不追求看着美观，而是要完全根据现场的实战环境，由参训官兵们自主判断目标特点，自主选择装药量，自主确定爆破点，实施作业。旅长赵清旭介绍说，所有脱离实战要求的要素被清除了训练场，这是他们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精准落实集团军下发的实战化训练清单带来的可喜变化。 军令出台的这个清单，从演习演练、组训任教、训练管理等十一个方面，细化明确了120条标准，对我们抓实战化训练提供了有力抓手。 记者翻阅清单，如同打开一本实战化训练操作手册，什么时间干什么，什么项目达到什么标准，每名官兵都能对照岗位读懂看清，一目了然。第七十九集团军参谋长丁来富： 我们紧盯制约实战化训练水平提升的完整顾及，来细化规范实战化训练的落实措施，基层实战化训练更有底数，我们机关也更有底气，对于完成全年的训练任务，对于能打仗打胜仗更有信心。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预计明年这一态势有望延续。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今年一到十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2%，比去年同期加快0.1个百分点。一到九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利润同比增长31.4%，这比一到八月份加快8.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分析，市场扩张和价格因素对服务业企业利润的增长都有贡献。 一方面确实是对服务业的需求现在是扩张非常快，第二呢，非食品的价格涨得比较快，非食品里面工业消费品的涨幅呢又是比较平稳的，实际上主要还是服务的价格是上涨比较多，侧面说明了我们的市场需求哈，对服务的需求确实是比较大的。 此外，一到十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0544亿元，同比增长7.8%，这一增速比一到九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刘爱华预计，从供给、短期需求、市场预期等方面来看，明年经济有可能保持平稳增长。 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不仅仅局限于增速的变化，更多的呢扩展到我们经济发展的，比如说质量、我们的结构调整的推进、我们的新旧动能转换的程度、我们的这个发展方式的变化。我认为哈，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明年的经济保持一个稳中向好的发展的态势是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的。 商务部发布，今年前十个月，我国吸引外资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中部地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磁场。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174家，同比增长15.9%，吸引外资金额67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其中，十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633家，同比增幅达104.4%，吸引外资金额601.2亿元人民币，增幅为5%。商务部外资咨询室员高尚德表示，制造业吸引外资继续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一至十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66.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9%，是主要推动因素，显示了吸收外资质量稳步提升。中部地区吸收外资继续大幅度增长，实际使用外资5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9%。在主要投资来源地中，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日本等经济体投资保持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45.9%和13.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十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为165.34万亿元，同比增长8.8%，再度创下历史新低。当月新增人民币信贷6632亿元，较九月大幅减少。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今年下半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增速明显放缓，十月末 M2 同比增长8.8%，创下历史新低。分析原因，业内人士认为这和当月贷款增速回落、财政存款大幅增加有关。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 一个呢是今年以来啊，加强了金融监管，同业业务增速是在放缓，同业派成存款的这个效应啊是在持续是在减弱的。另外一块原因呢，就是十月份呢新增财政存款是1.05万亿。比去年同期啊多增加了4000亿这样一个水平，资金呢从银行体系流到了政府在央行的这个账户里，所以也是导致了 M2 这个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 央行在此前发布的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当前 M2 增速比过去低一些，需要全面客观认识。过去 M2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较多，与住房等货币化密切相关，而目前住房商品化率已经很高，货币需求增长相应降低。同时 M2 增速有所降低，正是加强金融监管、缩短资金链条、减少多层嵌套的合理反应。除了 M2 数据外，十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6332亿元，较上月下降6068亿元，明显回落。不过这一数据同比仍然多增119亿元，比2014至2016年同期均值还多出921亿元。 央广记者郭淼报道。今天凌晨2:35，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 D 气象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风云三号气象卫星是我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可实现全球全天候多光谱三维定量遥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509所气象环境总体室主任杨勇说，04星将和其他三颗卫星共同组网。 在全球数字天气预报中获得的观测数据可以由发射前的6小时提升到4小时，90%以上的数据更新时效甚至可以提升到2小时以内，国家的这个气象预报精度呢也会进一步提升。 新闻动车组，国家发改委表示，市场决定价格机制2020年基本完善，我国95%以上建设用地实现耕地先补后占，我国自愿无偿献血比率超过高收入国家。请听报道。 国家发改委日前出台了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对未来3年价格机制改革进行了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 对极少数保留的政府定价项目，要推进政府定价目的清单化，建立清晰、规范、公开、透明的工作程序，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充分发挥价格监管作用，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更好服务宏观调控。 国家发改委表示，计划到2020年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以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为核心的政府定价制度基本建立，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近五年全国建设占用耕地1560万亩，同期补充2259万亩，实现了占补有余。95%以上建设用地实现耕地先补后占。同时期，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8亿亩，新增耕地2400多万亩。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曹卫星在11月13号到14号举行的全国耕地保护工作会议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做好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深化征地制度改革。 征地制度改革试点还有1年多的攻坚期，把握好改革要求，规范征地程序，制定征地补偿标准，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重点搞好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落实收益分配的大体平衡。 央广记者刘飞、景明，南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布的2016年全球畜业安全与供应报告显示，中国畜业安全供应水平位居全球前列，无偿献血的人次数和献血率都位居全球首位。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周长强表示， 临床成分输血率达到99.6%，超过高收入国家97%的平均水平，血液报废率为5.95%，低于中高收入国家6.7%的平均水平。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工程第65场活动昨天在北京市顺义区举办。 央广记者李思墨、焦莹报道。伊拉克与伊朗边境地区12号夜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在伊朗镇区造成至少445人死亡，逾7000人受伤。截至目前已发生超过190次余震。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和驻伊拉克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中方人员在地震中伤亡。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关注伊拉克和伊朗边境地区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消息，愿根据有关国家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方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灾区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主席已就此分别向伊拉克总统马苏姆、伊朗总统鲁哈尼发去慰问电，李克强总理也向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发去了慰问电。中方正密切关注灾情的进展，并同有关的国家保持联系。我们愿根据有关国家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蒂黑马县警方昨天说，当天上午，当地一所小学附近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名小学生受伤。此外，枪手已被警方击毙。当地媒体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这次事件一共有7处枪击现场，死伤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事发小镇蓝桥蒂黑马位于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以北约190公里处，人口约1500人。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徐女五月未果，家人暂时回国，张莹莹案延期到明年2月开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孔颖、文琪，主播志鹏、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